上课了啊。这经过一个下课的时间，我想同学的心情上啊，就是可以先缓一缓。就是我相信有一些初学的同学，上这种所谓冲刺班的课啊，大家觉得还是会觉得好像东西都记不住。但是呢，好比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比如说刚刚今天讲过的这个谈影片啊，那谈影它分成四种，那你就顺着张仲景的故事情节去想，对不对？就是玄影是怎么样，意影是怎么样，什么影是怎么样，那你就是知影的话，就是血在血那个死水在血管里面的谈，对不对？然后就在他就你稍微在复习的时候啊，稍微去分类一下，那或者是这个虚劳篇的这个层级，对不对？自律神经的到身体损伤的，以及很难以及累过头的，以及很难就是很难补进去的，那分成这几类，然后各自用什么方，所以它的框架是蛮清楚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伤寒论呢，就是这个太阳篇的这些感冒来讲的主要方剂呢，就只差一个什么半夏泻心跟栀子汤了。但是我们岔题的部分，其实咳嗽篇也教完了，痰饮篇也教完了。就是虚劳篇也教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因为这种杂病的部分，就像岔题一下，岔题一下，然后一口气就可以做完一篇。那同学也不用，就是我自己的也没有那么想要说一定要每一个方剂都教到，因为我们用药用久也会知道，某些方剂比较常会用到，某些方剂几乎不会用到。那又或者说张仲景的这个妇人篇啊，我觉得汉代女生可能比较没有人权。所以妇人篇基本上张仲景的辩证呢都有点粗糙，那各位同学如果自己要照张仲景的开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够好的辩证点可以用。那因此这种事情就是说，可能呢比如说女科的话，你可以自己另外再买一本什么傅青竹女科之类的东西。那好比说如果是治疗不孕的话，用金方当然有金方的打法，但是傅青竹女科里面治疗不会怀孕，它是分成13路，就是这个人体质寒不怀孕，或者这个人身上有痰所以 难怀孕，或者是这个人心情很不好所以不能怀孕，或者是这个人很上火所以不怀孕之类的，就是你就是有张仲景外有别人对这种事情做更细部的分析，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现在先接下来啊，带同学读一两个非常主轴的关于淤血的方剂，其实我是觉得啊，有些方剂是不是要那么认真用力讲，我就觉得好像是可有可无。因为事实上就像我从前我的干爹在谈到针灸的时候，他就觉得像拜这些针灸老师学针灸，一开始你都会背这个背经络啊，背穴道背得死去活来，然后呢可是等到这个东西你都学完一轮的话，就会发现好像谁来你就是扎一个什么合谷，扎一个足三里，就那个穴道一直用，就是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所以到最后你用久了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就是放在书里面，临时有需要再去找就好了，也不用放在脑子里了。据说现在是一个智能外部化的年代，现在大家所有人都把智慧放在手机里了，不是吗？就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出门前要背地图了，现在其他人都是手机告诉他怎么走，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关于淤血的辩证啊，特别好用的是这个第15篇的头两条啊。这个第15篇的这个头两条带出一个方剂，叫做下淤血汤。那我觉得这个下淤血汤，各位女同学啊，就可以好好抓牢这个主症，因为这个汤虽然呢也是把淤血打下来，可是它没有底姜汤那么痛，就它的痛苦它会拉，但是没有像底姜汤那么痛。就一般来讲是还可以忍耐的范围。底当汤在这个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是底当丸啊，其实都可以。那个你反正到时候真的要做的话，我相信你也可能会选择把那些药材配成药丸这样吃一吃，可能你会觉得比较不那么凶狠。那这个15篇前面的这个条文啊，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啊，这个女其实是不能说是女人，但是女生的情况比较多。就是这个女人的身体感呢，是一直觉得闷，就身体整个身体发闷。我这样一说的话，说不定很多同学已经可以对号入座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就是随时随地都会觉得自己身体是闷住的？有吧？ 没有什么人点头啊，那我弄错了。那这个，然后呢，他的这个胸口总是闷闷的，而他是唇微舌轻口燥。然后呢，他的特征是这样子啊、哦，这个人的嘴唇有一种干瘪的质感，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常年身体里面有一块淤血啊、哦，就是比较大块的淤血的话，自然而然他的那个嘴唇会呈现出一种好像比较不够厚，就是嘴唇有一种我们一般抿嘴巴那种薄薄的感觉。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辨证点，就是嘴巴有一点，嘴唇有一点干干皱皱的感觉。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就要先考虑可能有淤血，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细部辨证。然后呢，舌青，就是这个人舌头下面很容易就看到很明显的青筋。然后最要紧的辨证点是，这个有淤血的体质的人，他是嘴巴虽然非常渴，可是呢，他就嘴巴很发渴。可是如果你让他喝，比如说他嘴巴很渴的人，通常都会想拿一个什么冰啤酒、冰汽水给他灌下去，对不对？可是他冰啤酒、冰汽水呢，拿到嘴巴含到嘴巴之后，又觉得好像不太想吞下去，觉得吞下去没有很舒服。那因为不过话说回来，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中医控嘛，都是冰东西就放嘴巴就开始心理有障碍了，是不是？那但是呢，这样的状况呢，张仲景的下一条又做进一步的补充，就是这个人他的身体，他自己主观的感觉胸口发闷，然后什么嘴巴发干，他整个感觉都是觉得自己在上火，就是觉得很有燥热感的一个身体。可是这个有燥热感的身体，你把他的脉发现脉都是比较偏沉的，甚至沉得有点硬邦邦的。所以张仲景就说你看他嘴巴那么渴，可是喝到冷水又不想吞下去，代表他身体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热，他是因为有淤血淤住了，所以才发闷发燥。因为淤住了，他身体的一些水不容易运行，所以就拿那个嘴巴很渴，但是又不喜欢大口喝冷饮，当做一个辨证点来开这个下淤血汤。那这个下淤血汤呢，它的开法是啊、哦，他说要先把这些药啊、哦、做成蜜丸。然后呢，再用一碗水啊、哦，用一碗酒加一碗水一起煮成0.8碗，然后一口气喝下去。那这个下淤血汤，通常我们是这个大黄桃仁土鳖虫这个药啊、哦，我们就土鳖虫，我们平常开的话是这样子，大黄，比如说大黄，因为怕你拉得太厉害，所以一般如果。是这样子，如果你是那种四川人、湖南人哦，大黄有的时候看到2000一碗也不会太厉害，也不会拉得很厉害。可是如果你是广东人、江苏那边的人的话，可能就会大黄耐受度比较低，就是你平常吃的东西那个本来就已经很刺激、很辣的，就会可以用多一点大黄。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平常就不吃辣的话，大黄大概只会开到顶多1500吧。那1500的大黄加上7颗桃仁。然后加上7只土鳖虫，一起请中药房，就一次的量啊、哦，1500大黄、7颗桃仁、7只土鳖虫，一起请那个中药房啊、哦，帮你用打粉机打成很细的粉，然后呢，这个很细的粉啊、哦，调在一碗的绍兴酒里面，然后等到你要煮的时候，再加半碗的水，然后把它煮成0.7碗，连渣吞掉，这样子。那这样子桃仁跟这个量的大黄顶多就是拉拉肚子，那土鳖虫其实是一个它把淤血一打开哦，它就会帮你把那个伤口修复的，所以土鳖虫它在这里它本身就有让你复原的效果，因此呢这个方剂相当安稳。那因为有不少所谓的女性同胞啊，她就是因为这个淤血一直压在那个地方，所以每天胸口就闷闷的，然后每天嘴巴都非常干。那这种淤血造成的，就是每天嘴巴都干得不得了的这种现象，就整个人火烧烧、嘴干干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去看西医，他就说你有干燥综合症。那如果你听到了干燥综合症，再回头看中医，中医就会说你阴虚，然后水不足，然后给你开很多地黄，那甚至金黄加给你开猪皮，但是都医不好。这样你听懂吧？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这样子的。那像是这个下淤血汤能够对到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呢。常年都是有相当不好闻的那个口臭的问题， 然后这个口臭的问题呢，可能我们一般中医的辩证就会说他的口臭是因为有胃火，那什么清胃火的药，什么白虎汤啊、玉女煎啊、科学中药每天吃然后也不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他可能是因为有内陀淤血在那边压着，所以他那个内脏一直发出腐臭味，就是那个火是淤血的火。所以这个时候往往那个人喝了一次下淤血汤，口臭就减一半，那你就知道可以继续喝，喝到口臭没有为止。所以这个就是那种顽固型的口臭，也可以考虑用这个下淤血汤。那这个下淤血汤呢，中医历史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很奇葩的故事啊，就是因为下淤血汤，它的主症有提到这个人不敢喝水这件事，所以呢，有人被疯狗咬到了，然后各个时代的各代的中医都有曾经遇到被狂犬咬到的人，然后狂犬病发作，然后呢就怕水，然后就觉得哦这是下淤血汤症，然后就给他喝下淤血汤，然后狂犬病就好了。这个，那后来近代可能在大陆还有一个乡村有人就是说小时候被疯狗咬过，然后被这样治好，然后他上网去分享这个故事，就被整个网络上其他人骂翻掉，因为呢。在现在的科学的角度来看，怎么可能医得好？因为我们目前为止西医界是狂犬病是1000个人里面999个人死掉，有一个人不死掉，那是用快速冷冻疗法让那个人陷入人工休克状态，等那个高峰期过去，然后那个人产生抗体。但是用那种方法的话，那个病人也会变成就是有点痴呆的后遗症，这样子就是说脑子多少也是弄坏掉了。那就是这种几乎100%死翘翘的病，而且是病毒性的感染，怎么可能用破瘀血的药治得好？怎么说都说不通。但是呢，历代的中医呢，就只是笨笨的抓了一个，就是嘴巴很渴，也不想喝水这个主症，然后就医好过很多人。所以这个也是治疯狗病啊，好的莫名其妙的。那所以这样的一种主症啊，你同学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体质的话，可以用它调理一两次。那至于说这个篇啊，这个吐血什么的篇，我快快的带过一下啊。比如说下面那个什么桔梗汤，那个桔梗刚才我说挤脏东西的这个跟抹布一样的嘛。那他说这个人开始吐血，如果吐出来的血是很黑的，代表那个血是已经不要的废血了，那因此就用挤的把它挤干净就好了，跟那个肺里面有脓用这个桔梗甘草挤干净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条文何必学呢？你今天会吐黑血吗？不会嘛。你到死会吐黑血吗？也不会嘛，对不对？就是你根本就没兴趣这么病这个病的话，这条文就不要学了，就放它过了，就忘掉就算了。那另外呢，那另外说这个吐血不止啊，用薄叶汤。那我觉得薄叶汤跟黄土汤值得学的地方是它里面有它的药理，就是这样子想吧。我们今天不讲吐血，就是你身上有什么出血。现在女人虽然不喜欢吐血，但是还是很喜欢血崩的，不是吗？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练习这个就是张仲景提供的止血法。那它的止血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这样子，这个薄叶汤的要点就是说，这个人的血止不住，是因为他的血里面哦太寒了，就是血太冷，所以寒气散乱，血气散乱。也因此呢，同学这样想吧，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人他的血崩，这个血崩的女生哦，她是一个体质根本就是极端寒的人，那就有可能薄叶汤止那个血会比较有效。那薄叶呢是一个，就是中医的书里面会写的童话故事说，柏树这个树就是喜欢往西边长的，就它的那个树头啊往西边歪的。那中医就觉得说往西歪代表西方是属金嘛，所以它就精气特别重。但是呢，精气特别重的话，但是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脉朝肺，就是所有的血脉跟气脉，尤其是血液，对不对？血液里面的红血球都很喜欢到肺里面去换气去呼吸嘛，就好像潜水一样，都要到肺里面去吸一点氧气。所以呢，有了薄叶之后啊，它就在血里面形成一个巫术的指向力，就是告诉你的血球说肺在那边，请走这条路，然后它那个血就走进正路，然后就不散乱了。那这个薄术的这种吸止之力啊，其实它最奇特的一个点啊，反而是它的种子。这个张仲景没有怎么用这个东西了。但是柏树的种子叫做柏子仁。那柏子仁呢，就是好比说啊， 这个人如果有恶性的皮肤肿瘤的话，就把脖子仁捣碎啊，让那个脖子仁的就敷在那个恶性肿瘤上，让脖子仁油去浸到那个所谓的皮肤癌上面，那那个它的精气会可以让皮肤癌可能会就是脱落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脖子仁最在内科来讲最重要的用途是补肝，就是很肝这个脏其实不太好补的。我觉得小建中汤已经算它变得，已经让它变得好补的一个方了。但是呢，肝脏道理来讲，它很容易补爆。那补肝而能够让肝不被补爆的，一个是乌梅，一个是山茱萸，那都是味道是酸的药，不是吴茱萸啊，吴茱萸是又辣又臭的，那个山茱萸是酸的药。那另外有一个药就是能够一直补进去，一直补进去，但是肝不会被补爆的，就是脖子仁。所以从前有一段时间啊，民国初年，比如说那个台湾有一个人叫连雅堂，你们大陆人知道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反正这是大人物了。那他曾经得过肝癌，然后被中医医好过。那个治肝连雅堂治肝癌的方子里面的主轴药就是脖子仁，然后而且放的是特别多，一两二两这么多的放。那我觉得就是，而那个中医这样子的这个思路其实值得借鉴的，就是说当你有什么肝脏有什么肿瘤会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如果用一些打破它的药，比如说什么大黄蔗虫丸来软化肝硬化，或者是用更厉害的什么破癌症的那些药去打那个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得了癌症的肝一定是非常虚弱的，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再乱打一通的话，就可能会死翘翘。那这个时候脖子仁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能够补强这个肝的一个，就是不太有阻抗的一个补肝药，就大剂使用，然后来护住这个人的肝气，这是它的特殊的使用法。那这个薄叶汤呢，干姜是让人变暖的，那艾草呢也是让人血液变暖的。所以那你而且你知道我们灸艾灸都会发现，那个艾灸如果你灸在这个穴道，比如说你灸足三里，对不对？灸进去的话，它就会沿着一条足阳明胃经这样子往下走，对不对？所以艾草本身也是非常沿着经络乖乖的归经的药，就沿着经络乖乖走的。所以就是这个人体质很寒，然后血很散乱的时候，就用薄叶汤让他的血回到正轨，就是这个汤的理论。那另外那个黄土汤呢，这个是就是燥心黄土这个主轴药本身就是超级止血药了。那黄土汤呢，我们不要用在吐血，我觉得黄土汤特别好用的地方啊，是这个人的那个大便里面有带血，但是不是痔疮，痔疮的出血是用后面一页的当归红豆散，那个把红豆泡点水，发出一点点豆芽，再烘干，再跟当归去打粉，这样子。其实当归红豆散啊，好用你不用那么龟毛的话，你用当归的科学中药加那个超级市场卖的红豆粉也会有效。那个其实也临床来讲不发芽药效没有差的太多，但是我们因为喜欢虐待药厂哦，所以都是叫生员帮我把豆芽发了，然后再烘干再打粉。那这个黄土汤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吐血嘛，黄土汤这里的用药的那个使用的那个技术是这样子，因为它是薄叶汤呢，是血太冷的血乱走，黄土汤它的基本结构是血太热的血乱走。那黄土汤它里面用那个生地黄三两啊，基本上就是在凉血的，血太热的血乱走，然后呢再加上阿胶跟黄芩。阿胶来镇血，黄芩来清凉这个人的体质，用凉的方法来安定这个人。那当然啦，如果你这样黄土汤这个凉药下去，很多人又会被凉到了，就是脾胃撑不住或怎么样。所以它有一个反佐的地方就它可以用白术，可以用附子，就是虽然你是要温度降低，可是白术附子加在一起却是让它活力提高，就是温度要降，可是能量还是要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有一些中医方会比黄土汤没有效。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胜之不武，因为燥心黄土你完全不用任何的其他的药物帮忙，它只是单一味黄土煮水就很有效了，就它一开始在用药上就已经赢了。然后呢，当这个人的血是冷到散乱的时候， 热到散乱的时候，那一般中医的那个止血方，比如说可能用生地凉血啦，用什么烧焦的这个药那个药来止血啦，但是到最后那个人的血气就会变得比较弱，然后就会有别的问题。那黄土汤的好就是白术把脾胃给你顾好，附子把能量就给你，但是它还是在降热温，就又给能量又降温的一种做法。而如果你这个人的，如果黄土汤在治便血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体质本来就没有那么寒的话，那你就可以地黄、黄芩稍微减量，然后白术、附子稍微加量，也就是这个跷跷板你是可以自己调的。那如果这个人真的体质热得不得了的话，那你白术、附子就可以放少一点，然后那些清凉热药就可以放多一点啊。就是基本上我们开黄土汤的话，很难刚好照张仲景的原方那个剂量下去开，因为这个人的体质总是稍微偏寒一点、偏热一点，要调节一下才好开。那至于说这个心气不足吐血啊，那这个心气不足，在从敦煌苦行诀来看的话，心气不足这个说法有出现在猪鸟汤，所以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医语汇，心气指的是心阴，不是心阳，那肾气才是指肾阳，所以这个心阴不足，然后血一下子暴冲上来，就用二黄泻心汤来把那个热降下来，就这样。但是呢，这个故事啊，这个二黄泻心汤对不对？本来大家都蛮容易开的啦，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反正吐血人本来就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学会开。然后之后又有一个连续剧啊，吐这个方的草，就有一个连续剧叫《神医喜来乐》。就那个人一直流鼻血不止，然后那个御医就说，我都已经开了张仲景的三黄泻心汤还是二黄泻心汤，然后还不能止，然后喜来乐呢就用大蒜给他敷在脚底引火下行，然后就止了。那但是我觉得喜来乐这个吐槽在今天来讲是有意义的，因为今天热上冲的人几乎都是厥阴病的热上冲，是阴阳分裂，所以你还是用这种什么把热药啊、附子啊、吴茱萸啊、大蒜之类的磨成粉，吴茱萸的话就用醋调在脚底，把那个热啊拉下来，反而容易退火。那光是用二黄泻心那还不一定了。那接下来他的那个十五之六、十五之七的辩证啊，就是下血呢，一个是肛门挤出来的血是当归红豆散，那如果是肠道里面流出来的血，那是黄土汤，就这样分。那什么先便还是先血，就那只是一个说法，事实上辩证的话你自己会知道，因为你有痔疮出血，你自己会感觉出来那个血是肛门口挤出来的。那如果是肠道里面的，就是大便出来的时候，那个马桶里面就会有一些血丝丝，自己会分得出来。那当归赤小豆散在前面的那个百合胡或阴阳毒的篇章还有出现过，但是因为那个状况也是很少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急着学。总而言之，就是白胡或阴阳毒的那个状态是，这个人他的发炎造成了那个眼白都是红色的淤血。那当归赤豆散我说过，就是脓没有出口的脓用薏仁附子败酱草，完全有出口的脓用这个完全有出口的脓用那个桔梗甘草。那出口一半一半的用当归赤小豆，所以我觉得当归赤小豆散这个方子啊，以不伤元气又很有效的角度来讲的话，是现在非常适合推荐给有痔疮的人，就是痔疮的那个血，因为红赤小豆就是把血里面的热气、湿气跟热气抽掉的药，所以它把这个血里面湿气跟热气抽掉了，那个痔疮就会相当能够，说起来是相当能够治本。那不容易治好的痔疮是那种夹杂风气的啊，夹杂风气的就要另外算。那我的话会，我觉得我喜欢用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哦，就是那个古时候治痔疮的药，比如说有一些孙思用痔疮，就是如果你要我说什么敷脸药，最常用的是那个什么白芷啊、白附子跟细辛的话，那治痔疮最常用的药就是。其实听起来也不常用，刺猬的皮，鳖的头，猪的蹄，就猪的指甲，其实听起来像常用药嘛。然后还有马蜂的窝，鹿蜂房，就是用当归赤豆散里面把这些东西都挂进去，然后 郑氏创的方还有一个元朝的李东垣啊李杲的方子叫做秦椒白术丸，秦是秦朝的秦，秦椒是那个草字头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那个秦椒。那秦椒白术丸它比较是认为说这是有风气盘踞在你的肠道里面，所以要用秦椒之类的药把那个肠道里面的风气慢慢抽拔掉。好，那那个也是，但是那个药是吃蛮多颗的，而且要吃的久一点。那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用那个痔疮的药啊，我喜欢同时两路一起用，就是有一点出口的当归赤小豆散，加上完全没有出口的薏仁附子败酱散，这样来打。因为你不太确定那个痔疮那个湿热蕴结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已经有一点烧坏的组织在什么层，所以两个一起用特别有效。就你光用当归赤豆散，你不如把这个都加上去，就是两层一起打。那当然这个结构你也可以说不，我不是在打包票说我可以治大肠癌哦，但是薏仁附子大肠薏仁附子败酱草那个方子啊、哦、是非常适合大肠癌的患者就是做一段时间治疗以后的那个防止复发的保养之类的方子。当然直接治也是有时候有效了，但是这个就姑且不打包票了，因为癌症的事情都很难说。那再来几个汤啊，就不是那么要紧了。是这样子，十五之十一的那个王不留行散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王不留行散啊，你们不是大陆人应该随便都买得到一种药叫做云南白药吧？那王不留行散等于就是张仲景版本的云南白药。那它这个有一味药叫硕卓细叶啊，硕卓细叶的话，其实今天的药房的名称叫做洛德打，就是洛德被打的下场的那个洛德打。那这个东西有一些稍微烤一烤，让其他东西都把它就是一起磨成粉啊。那这个方子治的是金疮，就是被刀砍伤的状态。那这个方子的特殊之处是在于它里面居然有啊这个比如说干姜或者是蜀椒，也就是花椒这种东西。那这个方的特色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地方受伤了，那如果你用的那个伤药是一个比如说有些伤药会加一些类似签丹之类的，就是把你的腐肉化去的，就是腐肉化掉比较容易长肉，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伤药呢，你可能会看到它是有那种活血化瘀加上消炎的药的这种，当然这个方子里面也有这些路数了。可是呢，张仲景却在这方子里面加了看起来会刺激伤口更痛的花椒跟干姜。可是呢，这个花椒跟干姜用在伤口药的，如果要说好处的话，就是它能够一直让那个地方的肉啊维持一种生命力，也就是说他希望你的肉是活生生的，有血液一直流过来的，然后一直有血液过来提供新的什么血球啊材料去修补的。所以这个外敷药里面加上这个看起来会刺激伤口更痛的花椒跟干姜，反而可以加速这个伤口的愈合，这样子。那但是呢，这是张仲景的方法啦，而王不留行散的缺陷是你擦了这个东西，就厚厚的一层擦上去，它会跟你的伤口的液体什么结合，然后结一个硬疤，然后结了疤以后就不痛了，所以到这个地方是堪称完美。不过呢，不完美的地方是你结出这个疤以后就不能再碰水了，就你所有洗澡啊什么都要绕过那个地方，因为它一再沾水的话，化开以后那就开始化脓。所以你就是一旦用王不留行散的话，你保证不沾到水的话，它会比云南白药好用。但是偶尔会沾到水的话，那就算了。然后呢，又有后来这个民国初年，张锡纯又发明了生鸡散，对不对？生鸡散的主轴结构是补气来长肉的那个黄芪，或者我说补三焦长肉的黄芪。然后它的导引的药哦，就是生鸡散的聪明之处是，像张仲景是从外侧用花椒跟干姜来吊住这个肌肉的生命力，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张锡纯的生鸡散呢，是从内侧 加一味瓜蒌根，就是疏通经络又凉又消炎的瓜蒌根，从内侧把黄芪的药性推到外面来长肉。所以你如果像如果用张锡纯的生机散的话，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他的那个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外伤哈、哦，会慢慢发炎，慢慢恶化。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不是我小的时候，应该说二十年前吧，就曾经遇到一个男孩子哦，他就是好像某一个下雨天，然后踩到一个铁钉还是什么，然后他那个伤口就变成一般叫做蜂窝性组织炎，你们听过那什么东西吗？然后就几一年两年都不好了，就是那个地方一直发炎烂在那边。那像那种情况，就是这个人的底子实在是太虚了，他身体里面那个他的 抵抗力面对这个伤口完全打不赢那个发炎然后恶化的那个细菌的力道。那这种时候的话，用了张锡纯的生机散就可以推赢，而且他做这种就算有发炎化脓哦，他的那个肉因为长得因为用生机散肉会长得很快，所以那个新长的肉哦会把那个脓都挤出来，所以你甚至不用替那个伤口清脓。不过生机散因为是用黄芪嘛，所以我用过之后都人会变笨。那如果你希望这个药更有底气一点的话，首先你可以另外吃一点真武汤，就补充肾阳。那另外当然用肉桂来补充就会更好哦。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药长肉的时候，人体长肉最好用的那个材料来源呢，是买那个每天用一条比较偏小只的鲈鱼，加点姜片煮一碗鲈鱼汤，就是也喝汤也吃肉，那它能够提供你长肉需要的材料、哦、所以长外伤的话，光是用生机散的话，不如生机散加上鲈鱼汤，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加的，就是没有好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一样，就是可以全心全意去长肉。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之前几年吧，叫尹莹做了一个那个膏药，那个我也非常喜欢，就是那个什么生机红玉膏。那后来因为做成黑色，所以就叫黑玉膏，是吧？就是万应红玉膏，因为烧焦了变黑了，所以卖的时候就取名叫做万应黑玉膏。那个药呢，它的那个膏药其实主结构跟紫云膏差不多，但它里面放了三种好东西，就是一个是用油哈、炸焦一大把头发。因为头发中医叫做血瘀，就是血有多有剩才变头发，所以头发放到人体里面、哦、就是让人体里面的营养顺着血、哦、走到最末端，就是营养原来不太能够去到的地方，头发会让营养能够去到，所以那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血走过的所有的路，头发都能够引导它走过一遍。然后另外一个好东西呢，是那个那一锅油里面打了，我们做一锅的话，打30个鸡蛋的蛋黄，我们买的是那种橘黄色的比较好的蛋黄，就是打30个生蛋黄下去，然后把那个蛋黄全部炸到变成碳沉下去，然后把渣渣滤掉，那个油里面不是就有，就是所谓的卵磷脂，对不对？那个对于伤口的长肉消炎也超好。然后另外呢，什么动物是最能够长就是受伤的最容易长回来，就是大象，所以里面再把大象的皮磨成粉再和进去，就重要的是煎头发、煎蛋黄、煎，然后再冷却了再和大象的皮进去。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膏就是厚厚的涂在伤口上，那就是每天你换药的时候看到，就是伤口就又长出来一点了，就又长平一点了。那种有凹陷度的伤口，用黑玉膏。还是红玉膏，忘记了，就不知道该说哪一边了，是蛮有效的。那大陆淘宝网那个橡皮也是神出鬼没的，偶尔能买得到嘛，所以买得到的就存一点，把它磨成细粉，然后就照那个方子把它熬一熬，那也是可以的。那不过呢，严格来讲起来啊、哦，如果我们不要硬撑中医的面子的话啊、哦。其实现在那种保护伤口的西医产品有一种非常好的东西，好像叫 AquaCell，Aqua 是水的意思嘛 ，Cell 是细胞的意思，就是那种外贴的敷布，其实已经是就在西药的领域是非常好的了，就是那种什么褥疮啊或者糖尿病的那种溃烂啊，那种的话，我就觉得你如果 外贴那种西药的 aqua shell 之类的敷布，然后里面再来吃那个神机散之类的。那当然这个有一些化脓的厉害的情况，你还可以挂进什么仙方活命饮啊。我想如果是手脚末梢的，就是特别治疗手脚末梢的坏疽的话，那还有一个方叫做寺庙永安汤，什么当归黄芪那些，当归芍药那些东西，硬把那个补药这样子。那寺庙永安汤或者其他那个方剂啊，就以消炎来讲的话，就是伤科的消炎药，我觉得最好用的是金银花。金银花是一定要用大剂，就是你 一次的汤里面金银花没有到一两的话没有什么用，因为它药性不够强。然后如果你要药性比较强的话，甚至金银花是这样的，就那个汤在滚啊，在关火以前一分钟你把金银花撒下去，然后搅一搅，然后滚搅搅的一分钟就关火，那这时候它药力最强，那你炖久了没意思。那金银花的好处是大部分的中医的就是消炎药，比如说黄连、黄柏那种东西都会伤元气，金银花是消炎而不伤元气的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所以就是如果你那地方有长期的发炎，那金银花也这样加下去。所以那这些总加起来，就是如果你那个，因为我说的那个什么用什么黑鱼膏很好用，对不对？是那种这边啊被人家被什么东西碰到就挖掉一小块肉那种很好用。可是如果你这个病人他已经这么大块都坏掉的话，对不对？那还是用那个西药那个 aqua cell 比较容易，就是你那个黑鱼膏你也没办法涂，对不对？就觉得那个人的那个黑鱼膏那个油高高的都在伤口上面滑动，对不对？你是觉得就是到最后很难收摊的感觉。那这样子，那至于张仲景的排脓散、排脓汤呢，是有脓的时候呢，他用桔梗甘草结构就可以把脓挤出来。那这个我们知道，那他加这个红枣跟生姜呢，就是因为脓呢是在皮肤底下所谓营卫之间啦，对不对？所以就加这种桂枝汤里面的调营卫的结构，让它这个排脓可以走得更透一点、更细一点，就这么简单。那至于说黄连粉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因为建营疮说这个疮哈是就有一个地方你长了疮，然后它就粘到旁边，然后就又长个疮。那这个越来越爬的越来越远的疮，他说外面往中心爬的人会死掉，往外面爬的就比较安全。那这个建营疮是不是有可能是说今天说的什么蛇缠身啊、带状疱疹那种东西？那当然了，带状疱疹我也说黄连甘草打粉可能有效吧。什么天门冬泡酒也可能有效吧，雄黄也可能有效吧，蟾酥也可能有效吧，蜈蚣也可能有效吧。然后那如果以吃药的话，我会觉得不严重的小建中汤就有效，严重一点通常机会最高的是瓜蒌红花汤，那个不是金方啊，上网查就有。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发得太可怕的话，整个人要烧起来一样的话，那龙胆泻肝汤稍微清一下，我比较能够让它稍微平稳一点，再看怎么医。那是不是一定要张仲景的黄连粉就再说了啊？那在后面呢，他的这个接下来这个两个方啊，一个常用的两个方，一个薏苡附子败将散，一个大黄牡丹汤。而这个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常用通常的情况就是盲肠炎了。我们说讲比较精确的讲是阑尾炎，而这个阑尾炎呢，它正在剧烈的发作的时候，它是同时发热发炎，然后再产生脓。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脓正在生成的这一段，是用大黄牡丹汤，就是里面有这个桃仁跟冬瓜仁，然后有牡丹皮、大黄、芒硝这种帮忙把血气打通，然后清热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脓已经化出一大堆脓包在里面了，那就是要设法让这个组织去吸收那个脓了，于是就用这个薏仁附子败将散啊。所以就是已经变成脓了的时候，那所以呢，薏苡附子败将散呢，它就是说你就好像，但是这个按法我觉得相当的不精确啊。它就说你在按的时候呢，会觉得里面好像软摊摊的哦，有就是好像一个有一坨半液体状的东西在那个皮肤底下。然后皮肤外面的那个皮肤，然后外面的皮肤已经肌肤甲错了，就是因为里面他张仲景认为里面有脓的话，外面的皮肤就会干燥起血血。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绝对对的辩证 是很难说。所以这个阑尾炎的话，首先就是朱穆通他说的，初期的时候都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交胃汤症，手指冰冷，脉细欲绝，你能够从那个地方就截下来就最好了，就是说侧腹痛而手指冰冷，脉细欲绝，直接用当归四逆交胃汤。然后等到发起来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倾向于喜欢用那个先方偏方的那个酒煎红藤饮，就是很红藤用黄酒煮的那个，多喝几次。那如果你要外挂什么一般什么草药比较有效的草药，比如说有一种草是什么，好像清朝咸丰年间那个咸丰草也可以挂进去，反正酒煎红藤或者是新鲜的薏仁根来煮，一起煮进去，你弄得到都弄，这样子还蛮好的。但是然后如果它发作的非常剧烈的时候，就是你真的痛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一定是已经发炎的很凶，而且它开始产生脓了，然后就用大黄牡丹汤，这样这个汤吃了也是会拉肚子的，让它那个剧痛的那个剧痛而热的那个平复，然后呢平复之后还是闷闷的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已经让它那个剧痛发炎的地方平复了，然后还是闷闷的不舒服的时候，再用薏苡附子败酱散让身体把残余的脓吸收掉。那当然薏苡附子败酱散是万用的，就是说你任何地方有脓都可以，就是说闷住的，比如说肝脏曾经发什么肝脓疡，那肝里面也是有脓的包块的，那你用薏苡附子败酱散也可以把它消掉。而且如果你真的又是有时候你如果在西医院啊，你有什么感染，就是感染然后有肿或怎么样，那西医可能它有很好的抗生素，一下就把你那个感染消掉了。但是你那个发炎用抗生素结束以后啊，有可能你感染过的地方你就摸着觉得那块肉里面有一坨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发炎造成的组织的损坏以及产生的脓，那抗生素虽然把那个细菌杀掉了停在那里了，但你里面就是有包住。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发炎的状况在西医院治好了，那身体还是卡卡的，那也是用这个薏仁附子败酱散把那个闷在里面的那些东西把它消掉。总而言之就是薏仁的药效就是提醒身体辨识出这个东西是异类，所以然后一旦身体能够辨识出它是异类的时候，身体就会把它就会派白血球或什么东西把它吃掉。所以薏仁据说是那个以内服药来讲，据说是身上长那个小猴子那个小秃秃的小颗的肉的特效药，当然很多人吃了也没有很好了，也没有太有效，就是因为薏仁会让身体的组织啊认出来那一小颗是细菌感染的细胞，不是好东西，所以薏仁的功能是唤醒你的免疫机能去吃掉不是你的组织。那所以呢有人说薏仁防癌，那也有人说什么薏仁如果每天吃薏仁粥美白的话，基本上你只要一怀孕一着床，然后身体就会觉得这是异类，然后把它吃掉，就是薏仁避孕啊，就是所以那个不叫堕胎，就是他那个胎只要一着床，身体就觉得哦，这不是我的一部分，要把它吃掉，就免疫力自己会把小婴儿吃掉。那这个，那当然附子的话是这样子的情况，你要提供能量让这些药物能够运行。那败酱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般的中医童话故事，说那个脓就是腐败的东西嘛，所以用一点有那个腐败味道的东西当引经。那当然。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啊，就当它是一个单位偏方，所以比如说中医书本草书都是这样写，就一本抄一本嘛，就是什么薏仁加败酱草浓化为水，就这样子，就说浓就被它 溶解为水了，但是实际上的机转应该是身体派出白血球去把那个东西啃光的，可能不是真的那个脓就变成水而变被吸收了，所以这个中医的这个说法到底还是有一点点幻想的感觉了，有一点幻想的感觉。那内心小小挣扎一下，觉得都已经讲到这个，下面这个胸痞片就把它冲完算了。啊，我要想到了，就是有几个地方要岔题，因为要岔到那里再岔回这里讲胸痞片比较好讲。就是，其实 阑尾炎这个病啊，如果抗生素用得好的话，还不一定需要开刀哦。就比如说，有一个卡通片叫《小丸子》，那小丸子在得阑尾炎的时候就并没有开刀，就是他医生就给他开抗生素，看看能不能消炎。那当然，常常的情况是那个消不掉那个炎，然后还是要开刀解决了。但是之所以会消，就是抗生素没有效的时候，就代表他还是那个厥阴感冒，就是感冒的，比如说扁桃腺炎或者感冒的盲肠炎，那个抗生素是没有用的，就是你必须真正是细菌的才有用。就像这个大黄牡丹皮汤这种，它是真正是细菌的才有用，就是杂病范围的才有用。那如果说那个盲肠炎这样子一直化脓一直化脓，然后没有阻止，然后就爆掉了，那这个现在就叫腹膜炎，对不对？哦，腹膜炎真的是很惨，就是那个病人是真的是彻夜惨叫，因为有异物刺激到腹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的。当然 我爸爸他们的 老西医哦，有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念腹膜炎，因为在西医的常识是认为腹膜只是一层膜，它并不会发炎的，它只是那层膜上面的神经被脏东西沾到，所以就剧痛。所以我爸爸都喜欢念腹膜炎，就是腐烂的泡沫、就是念腹膜炎的感觉。那经方里头呢，我这样说说同学听听，但是就不要太，就不用翻书了，好不好？因为你不容易遇到，所以就尝试范围知道就好了。像太阳篇啊，有一组陷胸汤症。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腹膜炎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大陷胸汤症，就是当这个人的这个爆掉内脏的那个有穿孔，有东西渗出来，那个人痛得不得了的时候，那张仲景的辩证点就是说，他这一整个腹腔啊，哪里都是一摸都轻轻一按都是剧痛的状态。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今天也只有腹膜炎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弥漫性腹膜炎。那他的这个大陷胸汤当然也是又是猛烈的药了，又是大陷胸是什么？看一下药物结构啊，因为太少用了就忘记了。不好意思，郭秘书，请问大陷胸汤在哪里来的？啊，对对对，大黄芒硝甘遂，就是又是这个甘遂，就是甘遂就是那种硬抽的药，芒硝清热，大黄往下拉，然后甘遂就是硬把它抽过来。那这个甘遂硬抽的这个药性，就是以现代临床的话，就是说它会把，就是当初那个我说那个王继莹写那个断肠续命记啊，后来中医也不一定相信，然后后来大陆又做了一些实验，发现真的是这个汤会把那个弥漫的脓全部都抽回消化道排出去，然后那个洞再关起来，就最可怕的就是洞还会关起来。那这好像是那个异形第四集的最后一幕，就是那个人把异形的头放在那个太空船的那个窗口，让那个异形被整个被抽干掉，就从后脑勺 被抽到没有。那这个大陷胸汤啊，大概就是用在这样的地方。而另外他张仲景这个大陷胸汤还有一个丸剂啊，叫做大陷胸丸，在前面一点啊。那这个大陷胸丸呢，就不知道是治什么了，就是跟今天他说这个人呢，反正就是整个胸口啊绞紧起来，因为陷胸汤症就是整块胸腹部都有压痛，那小陷胸汤就是正在心下，就是胃的地方有压痛。那大陷胸丸它的是说这个人这里啊都僵硬起来，而它的这个药物结构，当然大陷胸丸的这个主轴药味啊是另外要服用这个甘遂啊跟白蜜，就主要就是要很多的蜂蜜来护它的。那大陷胸丸的用途，台湾的那个台北北投那边那个周建木医生啊，他提出来的议案是这样子，他提出来说这个大陷胸丸治的是 小孩子发育期的，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你们叫鸡胸还是龟胸，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肋骨这些地方哦，有累积那种拔不到的弹影的话，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骨头形状就会变得歪掉了。所以大猩猩丸的主治是治这个，那甚至这就是年龄不到的人的驼背之类的，就是都有可能是他的筋膜之间有那些痰哦沾到，所以他一直姿势就慢慢怪掉，就那个味道的位置就歪掉了。就大猩猩丸目前的临床是可以用在这个地方。那至于小线胸汤啊，这个黄连半夏瓜蒌实，那记得凡是用瓜蒌实一定要捶碎啊，籽子没有敲破的话没有效。那黄连是比较干燥的药，半夏是祛痰的药，那瓜蒌呢，它是瓜蒌根是把那个水润到经络里面的药，但是瓜蒌实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的那个热痰拽下来的药。所以当你有这个痰是包在胃的外面的时候，那你这个胃外的热痰就会这样一按就有压痛了。那同学你们会有谁这个胃的地方一按就会有压痛吗？好，那就是你身上就你的胃上面可能粘了一层薄薄的热痰，这样子，那就要用这个黄连半夏瓜蒌实的小线胸汤把它刮掉。那我上次也提到咳嗽，也讲到说，有一种咳嗽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因为它的那个痰或者什么根本不在肺里面，而是在肺的外面。那这种时候，那咳嗽就变成超级难搞的咳嗽。但是呢，医生就发现说，哎，这里一压就会痛啊，小线胸汤症，然后把那个痰，把那个外面那个腔子里面的痰刮掉了，那它那个刺激没有了，咳嗽就平复了。好，所以小线胸汤虽然那个完美的主症不一定容易遇到，但是你自己摁一摁或者是有咳嗽的时候就不要忘记，因为你如果咳嗽忘记了这一招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刚好在这个地方有状况的话你就会失手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把这个盲肠炎呢爆掉以后的事情也顺便讲了啊。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胸痹篇。那这个胸痹篇呢，前面的脉症先不说了，因为胸痹篇张仲景的大意就是说人呐、会得这个胸口梗痛啊，胸口闷痛的这个病啊的理由是因为胸中的阳气不够，然后整个胸口又虚又寒，然后才造成的，所以你就知道到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张仲景的药，我觉得胸痹篇的为难之处是在于这个篇章里面的方剂跟现在的心脏病的所有的病名都没有办法刚好对到，这是这个篇的为难之处，就是很可能这个方剂把你这个胸口，因为张仲景是看症状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把这个症状治好了，然后你这个病，你的病名在西医是叫做冠心病，那可能你用这个方剂把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可是你在西医的病名是什么？心脏的瓣膜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什么阻塞，就是说你不一定是西医的什么病名可以用这个什么方，所以你要用胸痹篇的话，就必须完全忘掉，就是张仲景在治胸痹的时候啊，简直是连人有心脏都不知道的状况，就他的解剖来讲，他连有心脏这件事都不见得很清楚，所以你只能够从症状下手。然后但是如果你心脏不舒服，西医检查了，然后跟你讲说你是哪个血管怎么样啊，或者你瓣膜怎么样啊，你真的听了这些东西，你反而胸痹篇的药不会用，或者说不要不会用，就你要用胸痹篇的这些药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根本我们到现在是搞不清楚哪个方是对瓣膜，哪个方是对什么冠状动脉的，就是这个根本搞不清楚的，所以你只能够以症状去开看。那可能在开得好的情况之下，哎，你那个瓣膜就位置就对了，或者歪掉的地方就变正了，或者是这个你的那个什么原来开始阻塞的血管就打通了之类的。但其实你如果听到有人说你这个血管阻塞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冲动是先开木防吉他，对不对？就好像不会去往胸痹想，但是这样子的话，以中医来讲还是犯规。中医会觉得，就以张仲景的理论来世界来讲的话，还是要照主症开啊。所以呢， 这个第一组啊，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峡汤。这个汤呢，首先就是说，这两个汤其实以药测证的话，就是意味着，如果这个人有心脏病的话啊，张仲景认为说，这个有心脏病的人根本就是心脏这个东西被包在一团冷痰之中，也就是张仲景认为说，当你的心脏的周围都有那种黏缠不清的死水的时候，你的心脏很难正常。也就是我们的西医认为说，你的心脏的血管变不好了，心脏的瓣膜变不好了，这个西医这边的着眼点是你心脏本身有问题。可是呢，张仲景开这个方的着眼点是认为你心脏住的地方风水有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认为是心脏外的环境因素，就是张仲景认为是心脏这个脏是相当耐操而厉害，不太会自己坏掉的，会坏掉是心脏外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就你给了一个心脏不良的环境，所以它会坏得那么厉害。所以张仲景就觉得重要的是改善心脏的居住环境，于是他这个把这个心脏外面的这个冷冷黏黏的痰水打掉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瓜蒌跟蟹白，蟹白就是今天说的桥头，你们大陆也是叫桥头吗？啊，桥教头。请问一下，桥头的桥你们喜欢怎么写？就是比较正的写法是草字头下面三个日，就是一个草一个金，对不对？那这个教头这个东西啊，好像是不知道是曹操还是谁啊，有说这个蟹这个植物啊，它的叶子上面不能流露珠，就是蟹露是代表什么？人生很短，一下就滴下去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蟹白好像是这个有什么痰水啊，它就让它留不住就滑掉了。那瓜蒌屎本来就是往下扯的，而这个药在煮好以后啊，要再兑一小杯很烈的酒，就是他张仲景是写一起煮了，但实际上今天的喝法就是说，这个药汤煮好这一碗药汤，对不对？你们大陆人觉得最烈的是什么酒？我们台湾人觉得很烈的是高粱酒，你们呢？白干二锅头，啊？ 二锅头 啊，那种东西就是一个这种小酒杯，再倒进那个碗里面，就让那个药气有点冲开的感觉。这样喝下去，那煮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不必用一碗酒下去煮了，就是煮好了之后再加一小酒杯的酒。那如果他的这个胸口梗痛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更痛一点，或者说张仲景说开始带到一个症状叫做心痛彻背，就是从前胸痛到后背这种感觉。当然开到心痛彻背，开到瓜蒌蟹白半夏汤的话，那个痛都还不是剧痛，只是闷闷的梗痛，还没有到剧痛。剧痛的话是后面的那个后面那个乌头赤石之丸，那个乌头赤石之丸那个是那个动脉内侧的那个脉管壁有剥离的现象，那个是剧痛，而且据说痛的时候是那个心脏的痛会沿着一条心经传到小指尖之类的，那还是心包经罢了。那这个瓜蒌蟹白半夏汤，简单来讲就是加个半夏啊，加强它那个拔除痰的能力。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比较懒惰的话，其实就半夏也就加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生半夏比较有效了啊，那个泡制过的半夏，我觉得现在力道都弱弱的。那请问一下同学，你们有没有自己痛过胸口痛，或者是看到别人痛，那个心痛一直痛到背后也痛，这种情况你们有遇到过或者听说过吗？有吗？ 我有。 你有吗？ 我有。 那已经治好了，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 那还有谁正在痛的，可以来这两天试试药？ 我现在刚刚很 累。哦，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有机会就去煮一煮，来改善一下这个心脏环境，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你去买科学中药，然后呢，这个喝的时候掺一点点烈酒，喝一口看看。其实这个药科学中药效果是还蛮烂的，不是，但蛮烂的，但是还是有希望，因为反正你也不是剧痛嘛。那而且呢，如果你要它更有效的话，就是因为中药房买的泻白就是干掉了嘛。其实桥头你用新鲜的这个汤会比较有效。好，那基本盘这样打的话，那后面这两个啊，枳实泻白桂枝厚朴瓜蒌汤的话，其实结构也类似了。那桂枝人参汤是另外一件事啊。那我在想说，同学学张仲景的方呢，就是不要去想的太复杂，就是主症点哪里不一样，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个地方，它的就是这一条的状况啊，跟那个15至25条的桂枝生姜枳实汤的状况，你这样子这两条对照的话，就是一个的痛法，这一条的痛法是那个痛，他说是这个胁下逆强心，就是有一个肋骨里面哈、往上插往上顶的痛，然后后面那个15至25条心中悬痛，是你觉得胸口正中，胸口都偏中间那个心脏有向下扯的痛，这样就好了。就是一个是那个痛有往上顶的感觉，一个是痛有往下扯的感觉，就这样子辨证。那这个往上顶的呢，它把用就是它这个往下扯的啊、它用桂枝生姜枳实，就是25条那个是用枳实，因为用了枳实就可以提锤，对不对？枳实就像提锤结构，但是往上顶的话，那它就要用枳实厚朴都用，那个是整个撑开的。所以同样是用枳实，在这两个方里面，枳实的用途是相反的，就是这边的枳实是往下拉的，另外一个枳实是把它的重量卸掉，让它提锤的。所以汉朝的人真的是把人的心脏当什么东西了哦，就是又会向上冲，又会向下掉，就汉朝人心真是活泼啊，就我们现在的人心好像就乖乖放在那边，不会跑来跑去啊。那这个，那于是呢，那这个桂枝一两稍微调节心阳，或者当做其他的药的这个连接啊，那大约就这样去理解它。而至于桂枝加人参汤的话，人参汤就是理中汤，所以它就是理中汤加桂枝。那理中汤加桂枝啊、与其说是治疗这个主症，不如说是理中汤加桂枝本身就是对到西医说的心脏瓣膜不好的特效药，不如这样想就好了。反而那个痛法不是那么要紧，就桂枝理中汤是不是那么样子需要一个就是往上顶的痛的那种主症，好像也不是那么绝对。反正就是你如果心脏不好的人，你吃理中汤就顺便加一点肉桂就好了。那这个补充心阳，而那个调理脾胃暖脾胃的药，它的整个的就是对消化道的这方面的作用都会共鸣在，就是应该说人的消化系统跟心脏的瓣膜刚好是同一个发生，就组织的发生，所以是消化系统的那个状态跟心脏瓣膜的状态是同进退的，但这是西医的医理，不是中医的医理啦。但是依据这个西医的医理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心脏瓣膜变得不好了，往往是你的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好了。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猜测，但是我不能说这个可以治如何急性的心脏病，如果能够救命，那就不敢讲了啊、哦。那如果真的是往上冲的梗痛的话，那就用前面一个方。那这个下面一个灵性甘菊酯浆，那我也说了，就是这种闷胸口整个闷住喘不过气来的状态，可能是气喘发作的时候多一点。那这个甚至这个前面的那个胸痹啊、哦、那个15至20条的那个瓜蒌泻白白酒汤也很有用在气喘病的机会，就是咳嗽也好气喘也好，那个刺激你发作的那个痰是在肺外面还是肺里面都有机会，所以就是肺外面的环境不好跟里面的东西不好都有可能让你咳死或者喘死、哦、所以就是这几个角度都是通用的。那至于说胸痹时缓时急，一以复子散， 就是一人跟父子两位要加在一起是这样子，就是人的那个中医的认为说，我说如果你是游泳的时候容易抽筋，就是遇湿则发的，那就代表你的筋啊，人的筋很怕湿，筋上面有湿气就会乱抽筋，所以这个心绞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可以这样子想？比如说，有一种病啊，今天西医叫做风湿性心脏病。那个东西就是，如果一定要我们如果硬的乱来，用西医的病名来对中医的药的话，那就是这个东西最好用，因为它就是能够把那个组织里面的湿拔掉，然后它的整个风湿性的感染就可以减缓。而因为心脏是一个肌肉的跳动，加上附近那种很主轴的血管，所以薏仁附子是在人的筋，就是一筋那个牛筋的那个筋啦、啊，那个东西上的湿气，这个药物结构特别有效，所以抽筋的筋，所以这种时候心脏啊、哦、用这个去帮它清一轮湿气，就有改善这整个心脏病的机会。但是张仲景并没有去讲道理，并没有在说这个是去湿气的药，他只是说这个症状通常是发生成，就是说偶尔紧一阵，就是抽一阵子以后忍过了又好一点，然后又抽紧一阵子忍过了又好一点。他就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你的心脏在抽筋？那心脏为什么会抽筋？对不对？心脏，你说，血不足以养筋就会抽筋，对不对？心脏是里面就都是血，对不对？这个已经是不可能是因为血不足了啊，那所以就那一定就是湿气了。哦、所以就心脏的抽筋，偶尔抽一阵，偶尔抽一阵的，那就用这个方法。请问心脏抽筋叫防战吗？叫什么？好像那也不一定会有主观感觉。对不起，西医学不好啊，所以大概就是我们中医辨证就只能辨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呢，再来，胸痹心中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啊、就是桂枝生姜把这个心气撑开，然后枳实五枚、啊、放了蛮多的，就是真的是用力在做体垂结构了，就帮心脏减轻重量。但是为什么枳实能够减轻心脏的重量？为什么其实不要说减轻心脏重量了，内脏下垂为什么枳实能够让它不下垂？这个也是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反正是有效就对了。那这个胸痹啊，胸痛彻背，背痛彻胸，乌头是指赤石之丸。这个东西中医的那个本草童话故事很有的说啦，就会说你看哦，这个心脏的毛病连接到背后的腧穴啊，心脏跟心腧一起痛，所以我用药要乌头跟附子，就是妈妈跟小孩一起用，这样才能够这个用药的格局合得上这个疾病的格局，所以中医本草学会这样子来掰这件事啊。不过呢，也不能说掰，因为呢，赤石之这味药的功能就是汗接气血，把什么跟什么连在一起。那赤石之汗接气血的效果比较凸显在前面的少阴篇的桃花汤，或者是赤石之鱼凉汤之类的。就是当你的身体里面的血啊要掉下去的话，说汗接气血啊，我这样说好了，哎，赤石之的，哎，有一点出丑的经验啊，因为赤石之它在这里是把那个乌头附子的药性连属在一起，因为中国人说赤石之是那个在那个山的脊啊，背脊山脊那边把石头粘住让它不崩塌的那个黏的红土就是赤石之。那红色高岭土，对，山的高处的黏土，那红色高岭土它能够黏住这个山的这个不崩塌啊、哦，所以它前面那个赤石之鱼凉汤治疗的主症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拉肚子是这个人啊、哦、稍微放个屁就不羁一团稀屎滑出来，有听过这种吗？这种就是大便本身就很滑的滑泻。那这种滑泻在中医有没有讲得很仔细不知道，但是在应该有就是中医用道家的词令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尾椎骨那一段 的尾闾这个地方，尾闾不固，所以你的元精从尾闾流失，才会滑泄。这个时候赤石脂是收住这个尾闾不固的特效药。那所以呢，这个好像是黄庭经有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尾闾怎么样，什么不经沧海劫什么，请问郭秘书啊，你还记得黄庭经那句话怎么讲的吗？不记得了吧，反正就是尾闾啊，就是受不得你这个人常常射精啊，掏空他之类的这种道家的讲法啦，又是叫人要这个清心寡欲一点啊。但是吃赤石脂的那种有点惨痛的经验，就是男生啊，什么打飞机听过吧？但很沉默，是装清纯吗？就是射精这件事啦。如果你今天吃的药里面有很多赤石脂的话，你在射精的时候是剧痛，他会不准你射，会让你卡蛋，就是这样子的药。那所以呢，这个那我觉得赤石脂乌头赤石脂丸啊，也不能说没有效啊。那像花椒的话也是钻通那个经络，但是乌头赤石脂丸，我觉得动脉管的血管壁内壁剥离，应该这个药怎么可能治得好？应该不可能才对。所以呢，西医说的那个病，我不确定这个药如何能够治好它。可是这个药就是你的那个痛啊，就是从心口、心脏、胸腔里面要剧痛，剧痛一直连到后背，就是很刺痛的剧痛。那这个药就会比较有效。那如果闷闷的前面连到后面的，那前面就心痛彻背，就一般般的，就瓜蒌泻柏半夏汤就可以。所以同学这样听起来有没有一些大致的主症点？就这个是撑上去的，那个是扯下来的，然后这个是怎么样的？就闷闷的连到后背的，就剧痛的连到后背的，大家就分这几个类就好。然后有些方剂可以用在咳嗽，有些方剂可以用在气喘，好，大概这样子分。然后再来这个玄附花汤呢？玄附花是把这个纠结在肋膜或者是喉咙的组织之类的这种上胸腔的痰水勾下来的药，当然还是要，我说过要尝一尝，微微的咸不苦的有效，吃起来苦苦的没效。那葱啊，是就是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打通心阳的十四根葱。然后心将是切新染好的红色的手帕，那你想想看，红色的手帕原料是什么？蚕土的丝做的手帕，然后染布的时候需要加一点碱，然后那个红色染料是用茜草，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汤里面加一钱茜草，然后呢一钱蚕茧，然后再加一小撮。那个你做碱粽子的那种碱块，就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你现在还要先新染一块布再丢在汤里吗？哇，好像也太复杂了哈，就大概这样就可以了。那你如果说，哎呀，这个啊，我连这个蚕茧啊都买不到，又好麻烦，那好吧，那蚕茧的原料不是桑树嘛，对不对？那就把丢点桑白皮算了，反正意思意思啦。但是这个病啊。在这里它称之为胸痹，但是在金匮要略本里面称之为肝浊，就是张仲金匮要略本书称之为肝浊，就是有邪气黏着在人的 肝脏。那这个肝浊之病，它的主症是这个人胸口闷，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胸口闷的人如果是一个有小孩的爸爸，对不对？这个男生就会躺在沙发上，很喜欢把他的那个三岁小孩拿着，让这小孩在胸口上面踩来踩去，踩来踩去，就胸口又踩来踩去，就比较舒服的，就用这个汤。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胸口发闷，他是这样子，啊，那就用这个汤，这样辨证可以吗？好，就是把那个地方淤住的那个痰勾掉就可以。那至于说半夏麻黄丸是这样子哦，他说心下悸哦。就这个人他觉得，你知道心悸就是觉得没事，觉得这个地方蹦咚蹦咚蹦咚在跳，叫做心悸嘛，对不对？然后心慌慌觉得在跳。那可是呢， 这个心下计呢，是没事觉得心下这里不能再跳，这什么病啊？很少见吧？胃震颤，就人的胃会震颤吗？不知道。但我们勉强说的话啊，就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我也觉得很难差太远，我应该是胡说八道吧？就是这个人的胃啊太肥了。乃至于心脏跳动的时候会哐当哐当打到胃的上面，其实应该够不着吧？我就讲这个话，我自己都不相信了。啊，对呀、啊，有个隔膜挡到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肥了撞到隔膜了，所以就是那个空间不够了，所以就是心或者胃哪一边的什么东西撞到隔膜了，然后就那样子，觉得这个中间这样子有那个震颤感。所以呢，这个半夏麻黄丸，我们就姑且说这个不清不楚的，不知道是帮哪一档减肥，反正是减肥药就对了。你今天就算不是这个心下剂，对不对？你就没事吃半夏麻黄丸，也可以烧脂减肥啊。对，就是万用烧脂减肥药，不是吗？就这样吃了之后，人就会开始燃烧脂肪。但麻黄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是另外算。那至于说啊。胸痹心下痛，会有恶血积冷者，酒痛丸主之。那酒痛丸呢，其实狼毒，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药，然后这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个酒痛丸到后来就被改良成温白丸了，所以你就今天你也不用想酒痛丸，你就直接去买温白丸就可以。那温白丸就是这种身体里面 有累积的寒冷啊，累积的那个淤住的冷痰啊什么的，你就每天只吃一点点，每天只吃一点点，夹在饭中间吃，它累积到足够的药性，然后一次帮你打出来，就这样。包括内伤，包括寒气啊，那我觉得巴豆的效率到底是很高的。所以呢，好，胸痹片也打完收工了。这个胸痹片之外，因为刚刚讲到那个，他说那个玄附花汤啊、哦，它会带到这个肝浊。那其实《金匮要略本》还有另外一个浊，叫做肾浊，就是这个邪气浊于肾脏，人会怎么样这件事情。那肾浊病啊、哦，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本》的说法，因为我们的这个桂林本没有肾浊的说明，就说这个人的腰啊特别重。就是那这个时候要让这个腰整个腰觉得特别重的这种肾浊，比如肾脏被黏浊了的时候呢，用的汤是甘甘灵竹汤，就是甘草甘姜茯苓白竹汤。那当然如果以魏晋朝以后的药理会说白竹是运转带脉的，所以用白竹运转带脉，然后甘草在这边固定中焦，然后把这个茯苓跟干姜的这个去水跟暖的药性，把这个带脉一圈把它暖化。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桂林本啊、哦，在寒气篇，就前面第五卷的那个寒气篇，其实不叫做肾浊啊，却有出现过这个方。在这个寒气篇在五支多少来着？我看看，五支四十七开始啊，就是。那就是我觉得我们这年头啊，各位，我们这年头的人啊，这六气里面其实因为都有冷气房什么的啊，中暑的人倒是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中暑的方，我顶多教你一个大结构就没事了，因为很少用那么多方了。那但是这个寒气呢，我们今天的人倒是蛮怕寒气的，不是？应该说我每次哦看到有很多大陆同学看到我就说，哎呦，这个天气你怎么不穿袜子哦？然后什么时候就大家脚都很怕碰冷地板，不是你们这一次啊，之前来的大陆同学都这个样子，就大家脚都一点寒也受不得的。但是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啦，因为每次都会被人家反过来嘲笑我说你一定是已经你自己都寒到底了，所以才不觉得脚冷之类的啊、哦。那但是呢，这个寒气篇它的从我们现在稍微大略的看一下啊、哦。抓几个主症点，它是很有，就是此时此刻你看这个寒气篇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的。他说这个寒气呢是先攻入某个脏，因为寒气跟脏腑嘛啊，腑属阳，脏属阴，所以寒气攻脏不攻腑。那这个寒气进来以后，比如说一开始说啊，这个寒气攻脏呢，他说首先啊，如果寒气打到肾脏的话，这个人就会 整个背后僵僵的不舒服啊。那总而言之，你也不用想太复杂，就是如果你觉得整个背后一整条背后僵僵的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桂林们给的方法就是桂枝加葛根汤，这样葛根往外一发哦，就可以把一整条背脊骨的寒气都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凶狠也吃不坏人的方，可是呢，治疗一个人的背僵硬是很有用的。像那个什么僵直性脊椎炎哈、你要弄到用陈世德的润和汤，什么地黄黄芪组之类的，那当然是比较大症状。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背僵了，可能根本只是单纯的受了寒，然后就有那个寒气没有办法出来，就永远僵在那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何不桂枝加葛根汤？你觉得背僵，好像转不动这个背的时候，就用啊，哦，就一次就把它抽掉，就当保养药。然后他说，如果这个寒气没有驱散的话，它就会从肾脏慢慢爬到肾经去。那爬到肾经的寒气呢，它就会凉果痛。果是什么呢？是膝盖正后方。所以我说，膝盖前面这个膝盖有痛的话，区里面的寒气的话，用阳和汤。所以我的教书的层级是这样子：骨头缝有寒气，阳和汤很好用；骨髓里有寒气，用砒霜。这样的层级能够理解吗？就是地黄包麻黄打骨头缝很好打，但是骨髓里面了就要用砒霜了，这是用药的层级。那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以中医的经络学是很让人想不通的，就是其实肾经并没有经过人的膝盖正后方，所以残邪浊于肾经，为什么是膝盖正后方痛呢？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本是写说，腰重如带五千钱，就是它重的，你的腰觉得特别重。那刚刚灵竹汤以环绕腰部的驱湿寒的药性来讲很清楚，可是打肾经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打的。可是呢，事实上临床上就是膝盖正后方痛，吃这个方会有效。所以医理讲不清楚，实际上是有效的。就这个治肾浊的甘甘灵竹汤是治膝盖正后方痛很好用的方子。然后接下来这个后面的这个寒气呢浊于这个肝的话，就是用小柴胡汤从少阳把它拔出来。然后对同学临床有意义的是5至49条，就是寒气塞到，因为这个东西跟心脏病会有雷同，就是寒气塞到心脏的时候，他说就是什么甚至就昏倒失去意识这种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一个人忽然昏倒失去意识的话，你也会觉得可能是中风，对不对？这时候无法判定了，所以就算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人前面那个通脉四逆汤，就是少阴病的那个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的那个四逆汤，再把附子换大一点之类的，就是说把那个药 就是四逆汤的药物再加重，叫做通脉四逆汤，这样子听懂吗？那这个他用生附子，就是这个主症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心情很不好，而你会觉得你的这个胸口的那个闷痛梗痛的感觉，是胸口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心痛彻背是这个地方到背后，可是这个寒气呢的不是那个腧穴跟脏的连属，寒气是这样，你会觉得连肩胛骨这里，就是不是后背的心腧，而是整个肩胛骨到这里都是梗住的冷痛。就是有没有人的，就是不要说有没有人，就有一种人的那个心脏痛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也不是心脏病，甚至不是那个一般西医不会称为心脏病，就是这个地方受了寒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子梗住的痛的他就说这个阴背肩胛肩痛胸胁支脉，就是从这里梗着，然后主要是这个地方这个肩胛骨的前前后后都有那种闷住塞住的感觉，那就用通脉四逆汤把它轰开。那至于说后面的甘草泻心汤，这个寒邪浊于心经 肘外痛，其实我们的手肘哪一边是外，哪边是内也是难说了。总之就是手肘心经也经过，肺经也经过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心经经过的地方，那个手肘会不舒服，代表寒邪浊经了啊。那寒邪浊于肾经的话，他就说膝盖后面痛；那寒邪浊于心经、肺经，他就说手肘痛。所以就是类似的机转嘛啊。所以说不定这个膝盖后面痛，也只是就是说，反正那里有浊经的话，就是会痛。那心跟肺都走手嘛，那脾的话走哪里啊？我看后面，脾的话它是，脾的话它就，哦，他说是大腿痛，浊经是大腿痛，然后就用枳实、白术、茯苓、甘草汤把它抽，把那个邪气抽散，邪抽散。那脾自己寒，对不对？脾寒的话就直接暖脾就好了，理中上解决。主要是这个通脉四逆汤治疗一部分的那种主观感觉非常不舒服的那个心脏冷痛啊、哦，梗到这个肩背什么都卡到的感觉，就是你记一就这条你记一下，就是那个连肩胛骨里面都整个不对调的那种感觉，要用这一条。所以同学说，如果要回去试吃那个瓜蒌蟹白半夏汤什么的话，就是胸口通到后背那个直直的那个胸心痛，特别是瓜蒌蟹白半夏汤，但是整个肩胛骨有酸抽卡的话，是通脉四逆汤这样子。那至于这个后面那个肺冷掉的话，又是回到甘草干姜汤了，把肺烤暖一点。那至于说浊于肺经的话，它就要更用一些药去引导这个驱寒的药钻到肺经去。那这个地方的诡异的地方是，心中有寒，确实要用甘草泻心汤这件事。因为甘草泻心汤本来我们都以为是泻心火的，对不对？可是它却拿来治疗心中有寒。那下课时间已经有一点超过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就回来把泻心汤系介绍一下，栀子汤系介绍一下，然后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